第十九课，欢迎你。一，句子。 125，别客气。 126，一点儿也不累。 127，您第一次来中国吗？ 128，我以前来过两次。我以前来过中国两次。 129，这是我们经理给您的信。 130，他问您好。 131，我们在北京饭店请您吃晚饭。 132，我从朋友那儿去饭店。二，绘画。一，您好，李先生，我是王大年，公司的翻译。谢谢您来接我。别客气，路上辛苦了，累了吧？一点也不累，很顺利。汽车在外边，我们送您去饭店。我还有两个朋友，那一起走吧。谢谢。二，欢迎您，李先生。谢谢。您第一次来中国吗？ 不，我以前来过两次。这是我们经理给您的信。 麻烦您了。 他问您好。 谢谢。今天我们在北京饭店请您吃晚饭。 您太客气了，真不好意思。 您有时间吗？ 下午我去朋友那儿，晚上没事。 我们去接您。 不用了，我可以打车从朋友那儿去。 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 一，一点儿也不累。 二，这是我们经理给您的信。 三，您是第一次来中国吗？ 不，我以前来过两次。 扩展。一，这次我来北京很顺利。 二，我寄给你的信收到了吗？ 三，我来中国的时候一句汉语也不会说。四，生词。 别，客气，第，次，经理，先生，翻译，顺利，外边，送，以前，麻烦，不好意思，不用，打车，热，慢，分钟，比，记，句。 六，练习。六，听后复述。 上星期五我去大同了，我是坐火车去的，今天早上回来的。我第一次去大同，我很喜欢这个地方。从北京到大同很近，坐火车去大概要7个小时。现在去不冷也不热，下星期你也去吧。 七，语音练习。 一，读下列词语，第四声加第一声。汽车，录音，大衣，唱歌，电灯，大家，互相，后天。二，常用音节练习。椰子，爷爷，原野，树叶，千万，前边，浅显，道歉。